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们。降临期到了，但是是谁要来临呢？是不是圣诞老公公？我几天前在 mall 里面就看到一个人穿着红色的衣服，他也有白胡须，他好像要跟小朋友照相。那这个人来了，但是他不是降临期的意义。是不是家人要来临呢？家人可能会来，或者你去找他们，这很好。能够跟家人在一起，真的是上帝赐给我们很大的祝福。但是家人的来临也不是降临期的意义。那么是不是礼物的来临？至少在美国，大部分的小朋友在降临期的时候，最期待的就是礼物的来临。我小时候也是这样子，记得很清楚。孩子期待收礼物，父母也都在忙着买礼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 Black Friday。现在 Black Friday 也不仅是礼拜五而已，连星期四晚上也算是我们这么注重礼物。那么收礼物不一定是个问题，但是小孩子或者大人收这些物质的礼物也不是降临期的意义。你们都知道，降临期的时候我们应该注重，应该期待谁的来临？是奉主名来的王，是耶稣基督。降临期的时候我们应该注重期待他的来临，但是我们常常没有。你们大部分的人都很熟悉希伯来书12:2，因为我们常常唱这段经文。这段说我们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我们要仰望他，我们要注重他，要期待他的来临。为什么我们常常没有呢？我现在要念那段经文前面的1节就给我们答案。那里说我们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我们很难这样做，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在降临期的时候，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在注重专心其他的东西，大部分就是我们自己，因此就没有心注重期待仰望耶稣。我们上个礼拜就讨论我们应该如何仰望耶稣，我们应该做什么才准备好他的来临。我们要常常固定跟他的道有接触，同时也要怜悯别的人，怜悯帮助那些不配的人，不配我们关心的人。这就是所有的人，因为我们都是不配的罪人。即使我们在服侍其他的人，比如说我们的家人，但是我们常常就是很勉强地而做，不是甘心情愿地做。上帝也会看，他知道我们的态度，我们的动机。那么无论我们降临期的时候有没有在注重仰望耶稣，无论我们是否准备好耶稣的来临，他一定会来。他2000年前来了一次，他将来也会再来一次，这是一定的。关键的问题是他会如何地来呢？我们已经知道他应该如何地来，他应该大能地来，为了审判毁灭我们和所有的罪人。因为凭我们自己的行为，我们所做的，我们所说的，我们所想的，我们根本没有准备好，我们根本不配他来帮助拯救我们。以赛亚书说，愿你裂天而降，愿山在你面前震动，好像火烧干柴，又像火将水烧开，使你敌人知道你的名，使列国在你面前发战。按照我们的本性，也按照我们的行为，我们都是上帝的敌人。 上帝也就是应该这样来临，圣洁全能的上帝应该这样来毁灭我们罪人。在降临期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忘记上帝是谁，我们很容易跟世俗的社会一样，看上帝好像跟圣诞老公公一样。这个圣诞老公公他每年来一次，给所有的小朋友，无论他们是好或者坏，他给所有小朋友一些礼物，然后他就不见了，等到明年他才再来一趟。这个圣诞老公公呢，他很容忍，也是很接纳人的，他不会对你凶，他只会笑眯眯地说吼吼吼，他很可爱哈。但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不是这样。关于上帝第一点，我们一定要记得是，他是完全圣洁的，他是恨恶罪恶的，他绝对不是容忍罪恶的，不是接纳罪恶的，他反而是处罚罪恶的，很激烈地处罚罪恶的。他也有大能可以这样做，他是创造天地万有的，因为罪损坏了他的创造，所以他有一天也会除掉这天地。这是我们上个礼拜所看到的，天地要废去，但是耶稣的话却不能废去。唯一真神不像圣诞老公公那样可爱的，因此当他来到我们罪人的时候，上帝应该用他大能来处罚毁灭我们，这就是我们罪人所配得到的。但是我们现在看我们今天主要的经文，路加福音19章28到40节，我们看一看耶稣实际上是怎么样来的。是非常奇怪的，他是非常卑微地而来的。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是骑着驴驹而进入的。当时的君王一定是荣耀的、大能的，骑着战马而进入首都的。耶稣不是，并且他进入耶路撒冷就是为了非常羞耻地在十字架上受死的，这也是他自己的计划，他自己的目的。在路加福音里面，自从第9章，耶稣一直跟他的门徒说，我们要往耶路撒冷去，我们要去那里是因为我要在那里被钉十字架上受死，三天后复活。我们今天的经文一开始第28节，也就是说耶稣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耶稣在前面带路，定睛看他的目标就是耶路撒冷的十字架。我们自己常常忘记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标应该是什么，我们没有注重专心我们要专心的东西，比如学习上帝的道，还有怜悯别人。但是耶稣不是这样，他定睛看他的目标，不让任何事情缠累着他，使他分心。那希伯来书的经文也是这样说的，我们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那这个耶稣做什么呢？那段经文就继续说，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就是他的计划，他一定要做，他也非常专心地去做。我们今天主要的经文也让我们看到，耶稣那样骑着驴驹进入城市，也都是按照他自己的安排。他预先就告诉他的门徒，当他们拿驴驹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另外我们的经文说，众门徒，不仅是12个门徒，众门徒大声赞美上帝。当法利赛人叫耶稣责备那些门徒，叫他们不要那样做的时候，耶稣说，如果他们不说，石头要呼叫起来。耶稣那样进入耶路撒冷是按照创造天地的主的计划和安排，若人不赞美的话， 那些上帝所创造的石头也都有办法出声音赞美上帝奇妙的计划，就是他拯救罪人的计划。那天所发生的事，那整个礼拜所发生的事，都会按照三位一体真神的安排，一定会。虽然上帝是全能的上帝，但是耶稣来到耶路撒冷就是为了死在十字架上而来的。虽然上帝是圣洁的上帝，是恨恶罪恶的上帝，但是耶稣2000年前来到世界上，他那天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不是为了审判毁灭我们罪人。这真奇怪，他为什么是那样卑微地来，为了羞辱地在十字架上受死呢？就是为了赦免你的罪。这好像不通，但是耶稣就是这样做。上帝是圣洁的上帝，他是恨恶罪恶的上帝，这是肯定的。但是他也是爱我们、怜悯我们罪人的上帝。在他的爱里，在他的怜悯里，他选择把他所有对我们罪恶的愤怒都降在他无辜的独生爱子耶稣的身上，而不降在你这位还有我这位罪人的身上。耶稣那样代替我们罪人，就赎了我们的罪，赚得了我们的赦免。当耶稣那天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的经文说，众门徒欢乐起来，大声赞美上帝，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那最后两句听起来熟不熟悉？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这应该熟悉的，应该熟悉。我们每个礼拜都会听到差不多一样的话，从今天开始的确是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一直到上个礼拜，我们都会听到荣耀，荣耀归于至高上帝，平安归于地上子民。这是荣归主颂的第一句话，是我唱的部分。那句是从圣经哪里来的呢？就是天使报好消息给牧羊人的时候，说他们的救主基督已经诞生在伯利恒。那么耶稣诞生的时候，跟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都有荣耀，也都有平安。但是有没有注意到不同的地方呢？我们复习一下，耶稣诞生的时候，天使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众门徒说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有没有注意到，除了先后的次序是不同之外，主要的差别是，虽然两个时候荣耀都在至高之处，但是耶稣诞生的时候平安在地上，但是他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平安也在天上，跟荣耀一样。那么我想圣经关于这个不同的地方，圣经不一定要我们找出一个特别的意义，但是我自己觉得还是很有意思的。第一个，圣诞节的时候，因为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我们很容易了解为什么地上有平安。耶稣自己就是平安，圣经说他是和平之君。但是为什么他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这平安回到天堂呢？回到天，主要有两个解释。第一，圣经常常把耶稣受死、复活、升天都连接在一起。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这整个过程已经开始了。耶稣快要回到天堂去，平安快要离开地上回到天上，这个解释很好。但是我觉得更好的解释是这样，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是为了死在十字架上，那耶稣这样受死会带来什么呢？就是上帝与人和好，在天上，在天父上帝那边有平安，因为他现在借着耶稣的牺牲与人和好。圣经常常就这样说，比如哥林多后书说，上帝在基督里 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还有哥罗西书说，因着耶稣的十字架，地上天上都与上帝和好了。那里说，既然借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上帝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耶稣自己是平安，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使万有都得到平安。耶稣2000年前来了，他在伯利恒诞生了，33年后他来到耶路撒冷为了受死。耶稣那2000年前的来临带给我们平安。今天早上耶稣也来到这里，耶稣的话在这里，他的话在哪里，耶稣自己也就在哪里。耶稣今天借着他的话也给我们平安。等一下耶稣的身体宝血也会在这里，你领受他的身体他的宝血的时候，你也就会领受到赦免。耶稣的身体宝血会赦免你不专心的罪，还有你所有其他的罪。这个赦免也就是平安。你们离开这个圣坛的时候，我也就会跟你们说，平安地去吧。耶稣2000年前来，他今天也来，他将来也会荣耀地来。我们上个礼拜的经文就说，当时人要看见人子有大能力大荣耀驾云降临。耶稣那天来真的会大能地而来。对拒绝耶稣的人来说，他们该怕那个大能，他们应该怕，是因为他们如果不要耶稣代替他们受到上帝对他们罪的愤怒的话，他们自己就要受到这个愤怒，是好可怕的。但是对于你们已经领受了耶稣的平安的人，你们借着洗礼是与耶稣连接的，借着圣餐你们也领受到他赦罪的平安，对于你们信耶稣的人，耶稣的大能是拯救你们的大能。今天我们三次就听到撒迦利亚书的话说，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耶稣来到世界上是为了拯救你，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一直到十字架上是为了拯救你。耶稣有一天也会荣耀地大能地再来，为了完成他给你的拯救。我们感谢主的恩典，阿们。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一念，阿们。